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Janice 严一格，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蔡英文总统今天宣布捐给疫情严重国家医护人员1000万片口罩。外交部进一步说明，受赠国家包括了美国、欧洲国家，还有邦交国。外交部指出，援助行动将在台美防疫合作架构下提供美国迫切需求的口罩每周10万片，同时再捐赠200万片口罩，协助强化美国第一线医疗人员的防护措施。另外，欧盟以及疫情较严重的会员国，包含了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捷克以及波兰，还有英国以及瑞士，捐赠700万片口罩，协助这些国家的医护人员防疫，后续也将与欧盟或者是个别欧洲国家商讨建立防疫物资互补供应链，互通有无。邦交国的部分，许多大使馆已经采用当地购买防疫物资的方式协助，包括了100万片自国外采购的外科口罩。外交部也将再捐赠100万片的国产口罩、国产热像仪、体温显示仪84台，还有额温枪。未来还会持续评估疫情发展以及我国自身防疫能量，规划援助新南向国家。交通部观光局派驻桃园国际机场的旅客服务中心30岁员工确诊了新冠肺炎之后，5岁的儿子也染病。感染源指向旅服中心员工曾经接待确诊的观光局主管儿子，但是观光局主管和机场旅服中心主任却说没有接待，只是就是打个招呼，还说确诊旅服中心员工主动协助。这名染疫员工今天透过外交部代发822字的声明，他说自己完全不认识观光局主管的儿子，也没有拍马屁的意图，外界误解令他绝望，有苦难言，他也向无辜受波及的幼儿园师生和家长道歉。这名员工提到，20号的接待绝不是外界说的主动，只是基于工作职责所在，必须协助主任。中心主任是他的直属长官，协助长官也是一直以来的工作模式。20号的接待，他的内心定调就是一个工作任务，没有其他想法。倘若定调为由他主动陪同，意图拍马屁抱大腿，会不会太沉重？身为人父，很能理解家长担忧孩子，他也向无辜受波及的幼儿园师生和家长表达最深歉意。交通部政务司长黄玉玲今天指出，事实只有一个，交通部不会亏待基层员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中华职棒联盟今天和各队视讯会议决定，4月11号的开幕战如期开打，也是全球第一个开打的国家，不过完全闭门比赛，没有球迷。乐天桃园和中信兄弟的开幕战最初是在3月14号，第一次延期到28号，后来再改到4月11号。原先开放150名季票持有者进入桃园棒球场观赛，但是今天会议更改了决策，变成完全闭门比赛，不开放任何观众入场，包含150名的季票球迷也拒于门外，而且上半季只在桃园、新庄、洲际以及台南4队主场打球。所有进场球员、球队职员、联盟员工还有媒体记者事前必须要登记当场确认身份才能进入球场，同时也只有主场啦啦队、客场球队没有。国内好几所大学法学院共有81名法学教授最近陆续接到了恐吓电子邮件，以手头紧需要帮忙为由索讨2万，如果不答应就亲自杀到你家。 被害人包括了法界重量级人士，监警单位不敢大意，巡线查出了寄件人是名陈姓男子。台北市刑大今天将他逮捕到案，下午移送台北地检署复讯，厘清他的犯案动机。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了44点，来到9663点，成交金额1173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656点，跌幅3.47%，18260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4点，跌幅1.4%，1729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6点，274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3点，998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42点，跌幅1.45%，2326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49点，跌幅1.99%，2431点。东北季风影响，今天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都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Toyota 关心您的健康，防疫记得勤洗手、戴口罩。本月买 Toyota 指定车款，就送价值17800的大金除菌空气清净机，有效过滤病菌。Toyota 给你干净好空气，太旧换新，最后倒数中，快上 Toyota 官网。 关上门，打开你的专属世界，成为自己的皇后。王佑馨最新专辑第二波主打《夜皇后》，华纳发行。 朕把都摇嘎，可以吃下一头牛了。 皇上且慢，奴婢先用银针测试食物有没有毒。 你到底要测到民国几年啊？ 报告皇上，测毒就交给好物市集，严选商品，品质挂包件。水果寻找个体户小农直接合作，具备产销履历 SGS 或国家认可检验单位证明，无毒无农药无化肥。蔬果农产、五谷杂粮、肉品海鲜，还有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都吃过用过，因为喜欢所以才推荐给您。 好物只卖好物，立即上好物市集或拨02-2362-1968。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光良， 想搭上一班回头路的车厢，让窗外变化倒转反复如常。飞碟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Flipping through all of these magazines, telling me who I'm supposed to be. Way too good at camouflage. Can't see what I am, I just see what I'm not. I'm guilty about everything that I eat. Feeling myself as a felony. Jedi level sabotage. Voices in my head make up my entourage. Cause I'm a black belt when I'm beating up on myself, but I'm an expert at giving love to somebody else. I need myself and I don't see eye to eye. Need myself and I. Oh, why do I compare myself to everyone? And I always got my finger on the self-destruct. I wonder when I love me is enough. Yeah, yeah, yeah. I wonder when I love me is enough. Yeah, yeah. 今天你被骗了吗？我刚刚马上就被骗了。 三秒前我目睹了被骗实况。 我真蠢。 应该说天真。 2:11 都是一个浪漫的象征。 4月1号，我们依旧没有做任何的愚人节的行动。我们印象中是不是也只做过一次啊？就是有一天打开午夜的情人点点，然后是朱姐 Rosita， 好像我们就只做过这一次，接下来就好像就没有了吧？ 那一次就是没有。得到什么共鸣？ 哦，所以你是怪听众朋友们没有给太多的共鸣，所以就是 不是听众。 刚刚用你的小小的指头指了指上面的一张 CD， 我头歪过去看，是每天爱你多一点片头加 jingle。 有没有可能这一片 CD 是愚人节才放的呢？我觉得我们需要实测一下。 不用，那就一定就是朱姐的片头。哦、 Baby， 你又知道 我知道 我可能 never 我没有离开过你，随时要我都在。 朱姐应该是坐在外面是没错啦。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Little Mix， 这首歌叫做 Break Up Song， 就只是一首分手之歌。在愚人节的时候呢，很多人会借着愚人节告白，不知道有没有人借愚人节分手嘞？借愚人节告白，其实那中间都含有很多很多的 半真心半玩笑成分。 对，我觉得那都不是玩笑，那其实只是借由愚人节想要把自己的心意传递，然后如果人家当真的话就觉得好棒，就可以在一起。可是如果人家就是不把它当一回事的话，你也可以 开玩笑的啊， 对，你好像也可以 玩笑、哦、 对，这其实是一个蛮糟糕的自我逃避的心态啦。 但如果用愚人节来分手哦， 用愚人节分手也是中间应该有某一些认真， 还是你现在今天跟你太太提一下一些不好的东西 哦？在婚姻里面不可以随便这样子啊， 是任何关系都不行吧？其实、分手不能乱提的 啊 对啊对啊，是啊是啊，嗯，那婚姻更不行啊。 啊、 哦、对啊， 期待了。 就算曾经因为寂寞而去错爱，又 何必因为错爱不再期待，哭自己哭成那面别人愉快，绽放自我爱是烟火。 You 勇敢守着勇气，抛开负面情绪，相信你就是独一无二的，你是最耀眼的美丽。 宝贝乖乖 You the one 幸福再回去，爱就会继续。 受伤，孤独看着整个世界狂欢，但我明白我需要不是去爱人，是勇敢地走出来。先爱吧，青春挥霍将会不再，就先爱吧，别让等待有成无奈。 Break it down拥抱我无尽的爱， Break it down， 只要让自己绽放自我，爱是烟火。 2020年三个月一季就这样过了， 嗯， 今天来到了4月1号，4月1号是愚人节，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我们没有要骗你，我们就是长大了，无聊了，很无聊。连想要玩弄别人心的那种欲望都没有， 我用眼神暗示一下那种 CD， 你要不要确认？ 你还要不？前面我们都已经过了18分钟，你还是要做这件事情？ 啊！我无聊。不然你今天愚人节就是想要平平静静的做一集节目这样子？ 平平静静的做一集节目啊，可以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骗我们了。 不要吧？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然后讲一个故事，然后你让我们猜这个故事真的还是假的？ 哦，那他们可能要准备一下哎。 对对对，你不要想要 说，会不会到 不要想要即兴发挥， 3:40大家才陆续 calling。 那就是这是就是今天的命喽，这就是今天的缘分。 所以或者他直接有个很扯的事情， 对， 他可以直接用。 对，你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讲一个故事，或者分享你自己的亲身经历。然后因为今天是愚人节嘛，你可以讲真的，就当作是告解，反正没有人会当真。 嗯， 你也可以讲假的， 反正是愚人节， 然后让我们拆穿。 嗯， 所以就。02-23-63-9955 02-23-63-9955，今天一开始呢就打开我们 YouTube 飞碟联播网，然后先看到 YouTube 的首页，就看到什么白痴公主，她说她想了很久终于去整形了， 嗯， 整形的全记录， 嗯， 然后在19个小时之前上片， 嗯， 然后想说蛤，白痴公主去整形，欸， 嗯， 玛丽马上说愚人节了，好天真哦！ 你知道他跟 这样， 他跟那个之前，应该现在也是插画家，但是他就是做了很多的整形手术，变得很漂亮。 哦， 然后可能是后来是因为他整形的影片，就是可能比他插画的生涯还要红，就对了，反正就变得很漂亮。然后 所以他转型什么？ 也没有，应该没有转型，因为其实我对那个 YouTuber 没有很熟。反正呢，就是白痴公主跟他拍了一支影片，然后再讲说，在聊说整形会上瘾吗？然后你做了哪一些？你接下来会继续做吗？然后你的心态啊、调试啊，或是对想要整形的人，或是大家对整形的看法，你有什么意见？是这样的聊天的过程。但是白痴公主呢，她就做了下巴。 嗯， 天哪，我不知道她那个怎么弄的，欸，是请好莱坞的特效化妆师吗？因为我一看，其实。就他那个已经不是粗糙的乱弄，让你一看就想笑，所以你会整支片就是一直盯着他的。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 然后鼻子有吗？下，因为你 是真的还是假的啊？ 太像真的了。 后来忘了是借由下面就是大家的留言确定那个应该，因为他到影片最后面就说我不能笑太大这样子、就是这个会掉下来可是那个做的真的很像真的， 就是特效化妆， 我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啊，那个影片那个下巴很有心啊，你大家你 就是他有开一个模去做嘛，对不对，做一个特效下巴， 除非那因为我没有看他那个什么整形实测会不会是在讲他怎么弄他那一集的脸这样子、 然后呢，大概前几年的 YouTube 上面的 YouTubers 呢，愚人节大部分就是说，哦，我的频道收起来了 啊。 然后去年呢，可能阿迪有说什么，哦，我要开一个补习班，那等等之类的啦，就是他们也会每一年想新的招数。 嗯，啊，今年他们有新的吗？ 今年我就还没看啊，我刚看第一个就会白痴公主片了，还能怎么办？It's Sunday morning. You lay back like nothing in your head is popping. It's too late, so let's stay in bed and talk about nothing. It's like paradise with you. Hold me close.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跟判断一下你的故事是真是假的愚人节特辑。 真假猜一猜。 0223639955 0223639955 Hello. Hello， 你好， 你好， 你是， 我是陆州子行， 陆州子行， 很久以前有打来过， 那你今天是要分享真假故事吗？ 就是有一件心事不晓得跟谁讲，因为我很喜欢白痴公主，然后但是我很讨厌整容，然后这几天被她去整形，我就很生气，我就把她。 退战， 嗯， 然后还按到站， 没有办法按到站哦。你说哦，不喜欢，然后、哦、OK， 对对对，啊，你们两个共的是真的吗？ 哦，你觉得你说我们两个觉得你讲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是不是？ 啊，不是不是，你们两个说白痴公主没有整形是真的吗？ 我自己看完影片的判断，我觉得他是没有啊。 对啊， 可是他有去。拍那个整容的医院的过程呢、欸？ 我也去咨询过鼻姐，做过模拟图啊，我也可以拿那个来用啊。 还是我被你们骗了？还是我被白痴公主骗？ 你应该是被白痴公主骗啦。 哦。 然后啊，玩笑开太过火、 啊。那我很喜欢你们啊，我都一边工作一边听你们的节目。 谢谢。 那你为什么这么不喜欢整形呢？ 哦，也可以劝玛丽一下。 不是啊，那你为什么？ 因为我是好奇，为什么 你为什么这么不喜欢？ 自然就是美啊，因为我是做艺术的。 那他如果想追求他的美，不可以吗？ 那就不是自然美了，因为可能我比较传统吧。我觉得天生的或者是父母亲给的就是最美的。 但我有个问题耶，你做艺术这件事情，你知道做艺术本身就是人造物吗？ 是啊， 对啊。 可是我们会。表现出某一个作品的真善美啊！ 哦、那这样整形医生也可以做 的 对啊，做成真善美啊。 但是那个是假的啊。 可是你做出来艺术物，如果照刚刚那样说法，你做出来那个不就是也是在追求你的真善美？可是是做一个假东西追求你的真善美啊。 你的 art 嘛是假啊， 但是我不是在做人啊。 啦啦啦！ 我是在画图写字啊。 啊，医生嘛是咧画图啊，是人的面顶头画啊。 伊是要甲，比如说某某人的下巴做成真的啊， 做成真善美啊。 啊，反正哈，我都很喜欢你们两个哦。要是比如说超过晚上九点，九点就是马克的节目嘛。 嘿， 啊，因为我没有买股票。 嘿， 啊，我就会听你们的那个马克信箱。 好， 嘿。 好的，谢谢你， 谢谢。 哪里哪里，好，谢谢你， 拜拜。 究竟是一个影片做得太真实呢，还是我影片看得不够？我马上说，我朋友说，我同事说，白痴公主真的整形，你都不认真看影片，然后还传个影片连结给我。啊 I'm just telling it like it is. I'm just telling it, telling it. I'm just telling it like it is. I'm just telling it, telling it. I'm just telling it like it is. 02-3639-995，今天愚人节，愚人节，你可以打电话进来分享一下你的故事，你的故事你可以讲完之后呢，问问我们，问问大家，到底是真还是假？等你的电话，等你来挑战。 待てね。黑暗潮流席卷乐坛，音乐魔人威肯，暌违四年重回排行榜宝座，英美冠军最新主打《Blinding Lights》全新大碟《After Hours》，致敬好莱坞黑暗美学打造。泽瑞克、巨星马龙、泰勒斯御用制作人操刀。请听环球音乐魔人威肯 Blinding Lights。 坚持到底的感动，只有看过大吴江玉柱才懂。完整呈现国际精英团队 PNT 设计，成就林口最美最令人向往的房子，经得起考验，邀请您亲自来感受林口最有价值 PNT 75-140坪大吴江玉柱，02-2608-8288，新理想。 大家好，我们是911 满贯大亨，信任公平，开奖最透明。 埃及艳后时机重现，连线拼全盘大奖疯狂开， 超多大奖，宾士 BMW 让你带回家， 立即下载满贯大亨。 大家好，我是小树。Dreamworks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式。 Hello， 大家好，我是万芳。 时间是手扶梯，过去和未来交错的前进。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DF， 不停留。 刚刚哦，大略的 glance 过一下，大略看一下 实整影片， 白雪公主那个影片啊、哦。 嗯。 对于你们真的觉得她去整形的人， 嗯， 你们可不可以再等等？你们等个两三天， 感觉一下， 让她放澄清影片之后， 让下巴飞一会儿， 你再来气噗噗，好不好？再来证明你们真的是一个一群没有判断力的人，好不好？02-3-6-3-9-9-5-5，在今天的愚人节，你要打电话进来来说说一个故事吗？让大家一起猜猜是真是假的故事。02-2-3-6-3，佳佳。真真假假，嗨，你好。 喂，你好，马克玛丽好。 嗨，你是谁呀、 啊？是匿名的人。 匿名的人叫…… 我想要……啊，我就叫…… 好，你就叫匿名的人啦。那你要讲一个什么故事呢？你要让我们猜真假，对不对？ 对对对对，我想要讲前一阵子在公司每天都爆肝加班的赶、嗯、那个时限、嗯，在赶时限那一天、嗯，我的痔疮也爆破了，所以我得要在 render 的时候。跑去厕所擦鞋，要再跑回来。请问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 我觉得是假的、欸。 真的，真的，痔疮爆血、嗯，真的。 在做 答案是，我也以为是真的，因为我没有得过痔疮，但我觉得那一阵子我应该要得痔疮了、嗯。但其实我后来发现是月经，真是好险！我回去的时候，我真的是 看很久，吓爆。 因为我还是上网 Google 说，我那天在等那个 render 的时候，我还在 Google 说痔疮有什么感受，比如说什么肛门刺刺的啊，或什么什么的。那我就觉得都符合，因为我很紧张嘛，所以我可能一直拿卫生纸擦那个地方，然后肛门当会刺刺。所以我第一次这么认真的回家用镜子看月经那里，然后我想说到底是从哪个地方流血出来？ 哦，确定它是从 对。 月经该流的地方流出来， 对， 你还目睹流出来那一刻哦。 我当时就等他一下，然后再去看，不然就是啊，我就觉得阿弥陀佛好险， 阿弥陀佛， 空空 空。对，大概像这样。 谢谢你，作息还是要正常哦。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 02-2-3-6-3-9-9-5，愚人节的真假故事大挑战，说个故事让大家猜猜是真是假。02-2-3-6-3-9-9-5，嗨，你好。 嗨 ，Hello， 我是莱姆斯。 莱姆斯，你好。 我要来讲一个故事、嗯，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嗯。 就是啊，我的胸部啊，就是两颗奶头的下面，右边奶头下面有一颗痣。 嗯。 就长得很像，就是那种你在路上看到有些。就是阿公阿嬷下巴会长一颗很秃的，就是上面会长毛的那一种。 嗯， 然后呢，我昨天搬货的时候呢，纸箱的角角就把它掀开了。 纸箱的角角把你的痣掀开了吗？ 就跟痣跟皮肤中间把它掀开了。 嗯， 然后它就直接一直流血，一直喷血，然后喷了很久才止住。你觉得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假的， 没有是真的。 怎么可能？ 真的，我真的被。纸箱的脚脚把 纸箱、啊， 不，痣哪有那么容易被东西烤起来？痣生在你的皮肤上、欸， 我发誓， 你隔着衣服还能烤起你的痣？ 对，真的真的，我就那时候我一烤到，然后想说怎么怪怪的，然后因为我昨天晚上，昨天白天我是穿白色的衣服，然后上面就突然有血迹，我就觉得不对劲，然后就掀起来一看，然后就看到 掀起我的白衣来。 就真的被敲了起来， 就一半黏着，就一半还黏在身体上。 所以现在你一半，现在你的一半颗痣还是在那上面晃来晃去吗？ 对，没错。 那个会不会是肉瘤啊？ 没有，就真的是痣，因为它长得很久 啊。你就让它半颗在那边晃啊晃哦。 所以我今天等一下要去看皮肤科啊。 啊，现在不痛吗？ 它其实不太会痛。 你有戳它吗？ 我有戳它。 你要不要上传到你的 Instagram？ 现在不要 让大家看一下， 不要 晃。我觉得你胸部还要晃动一下的，你看，帮他配个音。 我很想把它撕掉。 不要啦，你那个，你也不知道你现在手干不干净，你皮肤干不干净，感染怎么办？ 对，所以才会说，就晚上再去看皮肤科。 OK， 是吧？ 好， 我是认真的，我没有骗你们。 谢谢你，莱姆斯。 谢谢，拜 拜， 拜拜。留言板上面说，有人说是真的，痣真的会被烤起来？怎么可能？ 可是问题是，他还隔着衣服耶， 怎么搞错、 啊？那什么绝命纸箱啊？ 怎么可能？ 你干嘛？你摸什么摸？ 不是，那我想我锁骨这一颗也有机会被烤起来吗？ 你那个没有很凸哎， 这个我觉得蛮凸的啊。 No， 我觉得他刚刚形容那个是真的蛮。凸就是很浮啊，很饱满。你那个只是 你是说像 痣而已， 像海贼王那个？哎，是海贼王吗？有个尖头是不是？有个头很尖的那个？ 谁呀、啊？你要想成那个童话故事，就是右脸有一颗瘤的那个老爷爷那种瘤。 什么童话故事？ 就最后那个坏老人脸上两颗瘤啊！ 哈，这是什么童话故事？这是什么童话故事？ 就是瘤的老人。 什么瘤的老人？这个故事原原本本从头到尾是什么？你可以跟 我 讲一下。我 忘了，就是坏老人最后就是脸上两颗瘤。 哈， 我发誓真的有这个故事。 你 Google 现在念给大家听，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啊。 哟，你怎么可能没听过那个瘤的老人，那个脸的瘤可以拔来拔去的那个？ 从来没有听过，什么瘤什么瘤可以拔来拔去啊？有人说你可以 Google 摘瘤爷爷试试看，快跟我们分享一下。 很久很久以前，某地住着两户人家，其中一户呢住着右脸颊上长着大瘤的老爷爷，另外一户呢住着左边脸颊长着大瘤的老爷爷。两个人呢都为脸上长了大瘤苦恼。不过呢，长在右脸颊上的老爷爷很好心，常常笑脸迎人；长在左脸颊上的老爷爷就很坏心，脸都很臭。某个夜晚呢，在外面休息睡过头的好心爷爷正好碰见鬼在举办宴会，他被鬼邀请说来参加我们的宴会吧，给他食物啊酒啊款待。在开心之余呢，好心爷就开始跳起舞来了，让宴会中的鬼个个都很开心。隔天晚上呢，也被叫好爷爷来跳舞，然后鬼又很开心。所以呢，之后鬼的首领就跟好心爷爷说，哎，如果你明天再来啊，我就会要你身上的一件物品。结果来了之后呢，却被鬼首领看中，我要你脸上的瘤。砰一声就把好心爷爷右脸上的大瘤摘下来了。好心爷爷脸上没有任何的伤痕哦，还获得了一些礼物，他非常的高兴。故事大家都知道怎么进行了吧？ 我知道，这其实就是跟金斧头银斧头是一样的概念嘛。所以那个坏心的那个瘤，坏心的爷爷他也想要把他左边的瘤拿掉，所以他也要去参加那个鬼的宴会。 对，但是因为他在里面，他就是臭脸呐、他就是很可。这故事怎么那么可怜？ 你继续讲，继续讲。 他就是没有让那些鬼 开心， 开心都让鬼觉得每个人都很无聊。他又摆臭脸，最后鬼的首领就受不了，生气无法忍受。 我要送你一个东西，你就给你一颗瘤。 他就把好心爷爷那一颗，嘣贴到他的右脸颊上。结果结局就是，坏心爷爷因为有两个沉重的大瘤感到很难堪。我就不跳舞，就不社交错了吗？这故事怎么这样？ 寓言故事嘛，故事就是要告诉你，从小就要告诉我们要笑脸迎人。 我不笑，我没做坏事。 你没有做坏事啊，对啊，这个故事的寓意就是要你笑脸迎人，不要臭脸嘛。你臭脸的话，你就会有屁股脸啊。 笑着哭，最痛。 023639955，今天的我摄取太多淀粉，现在胃有点痛。 你中午吃什么？ 我中午吃了一个很大很大块的面包，全部是淀粉之外，我还吃了两个地瓜，两个。 哈？ 纯淀粉，真的，现在胃有点痛。023639955，愚人节的真假故事大考验。嗨，你好。喂。 喵。哦，你可能要先关一下你的广播，关你 的 收音。 是小笨蛋，哈哈哈。 接电话的是小笨蛋，哈哈哈。他不会就把我挂掉了吧？哎、欸，他真的哎、欸。 哎、欸，他已经用尽全力在瞧那个嘞、欸。 对啊。 call in 的时候要成功播出那个档案。 嗯 ，Hello Hello。 哎、欸、喂，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是台北的黛西。 黛西，你好。 昨天那个， 嗨 ，Daisy。 我要分享一个故事， 请说。 就是我阿嬷的脚很痛、嗯，但是她有一天就是请我阿姨过来看看她，嗯、然后我阿姨就帮她推拿了，嗯、结果她的腿就断了。你觉得这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 等一下，再一次哦，你阿嬷的脚很痛，请阿姨来推拿，阿姨一来一推，阿嬷的脚就断了。 对， 这个故事是真的。 怎么可能？ 我要公布解答喽！ 我也觉得是真的， 是真的。后来还开刀了。 我们总算猜对了一次啊！我们的胜率总算到了三成。 恭喜你们！那就祝你们今天顺利了。 不是啊，要讲为什么脚会断 啊？ 哦，没有，因为他就是自己学了一套就是推拿的方式， 你说阿姨哦、 然后但是。对，然后阿妈已经跟他说很痛很痛很痛，可是阿姨就跟阿妈说，你要用力要痛才会好，她就很劲的一直推， 好可怕、啊， 还叫她老公一直压。那阿妈她说很痛很痛，她说不用担心，就是要痛，就最后就断了。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故事， 断掉是怎样？是叫救护车把阿妈接走是不是？ 阿妈忍得到隔一天刚好去复健，然后复健就医生就觉得很奇怪了，这脚的形状已经变形了，然后就给他找 X 光，然后那个 X 光医师也很好，还说你这个一定遭受到重击，阿嬷是有跌倒吗？结果我们说没有，然后医生就说因为那个形状已经变成就是两块骨头是交叉的，所以必须得开刀。 我天哪！等一下，那个阿姨有跟阿嬷说对不起吗？ 没有。 那个阿姨还觉得自己是对的吗？ 嗯，对， 他没有觉得自己 错，他觉得他是好心。 不是， 这没有办法，就是家庭的总是会有这种小纷争。 我天哪！ 他亲手把阿嬷的骨头弄交错开刀，却觉得自己没有错。 对，我也是觉得纳闷。 不认错的人真的好可怕哦。嗯， 没办法，没关系。总之，我们把阿嬷修好了。现在健健康康的， 阿嬷修好了。哦，谢谢你，比多，谢谢你，凯特，不，谢谢 你，欸欸欸 比多， 谢谢你，黛西，谢谢你，黛西。 好好，那就这样啦， 拜拜， 我们收听，拜拜。 Part all day, ranks like a rocket. Teeth cap, ooh, he goes to the gym. Chest waxed, ooh, I look like him. hit for sale, hit for sale, hit for sale, hit for sale. 忘记了放一首歌，0223639955，2:47，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是2020年的愚人节，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分享一个 真假故事， 一个故事，你可以怀着愚弄我们的心打电话进来，哼，你也可以怀着一个要分享 的， 对，分享真实事件的心打电话进来，嗯，让大家猜猜这故事是真是假。0223639955 Hello， 你好， 你好，你是谁？我是五根乐谷。 五根乐谷， 是我要分享一个故事。对，嗯，就是我本身是一个短头发的 T， 所以基本上有点普通 sense 的人都知道我应该是 T 这样子。嗯，可是呢，可是因为我妈就很爱帮我介绍相亲对象是男的这样。嗯，对，那有一次呢，有一个相亲的大哥。然后我们就约在咖啡厅，然后一进去呢，嗯，就是就要点饮料嘛，嗯，然后因为我本身就是习惯请客，我就说那我请你，然后他竟然就让我请了这样，嗯，那我就觉得，嗯，好像有点奇怪，但也没有关系我觉得，嗯，然后就坐下来以后，然后就开始聊天，可是聊天的过程当中他就一直在看隔壁的大概50多岁的一群大姐这样，然后就觉得那他应该是对我没兴趣，然后可能是对大姐有兴趣，那我也觉得没有关系这样。那最扯的是说，他就说这是去年的事情嘛，然后他就说你有没有发现前年的那个天灾人祸很少，我就说嗯，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就说好像是哎，怎么样嘛，然后他就说那是因为他跟随着一位叫浑元大师的人，他们抄了很多的经书，对，所以然后他开始就是要劝我每天早上要抄 经书， 嗯，对，然后就火超大，嗯，对，然后结束了以后我就趁他去那个上洗手间的时候，赶快传简讯给我妈，跟我就是请他打电话来解救我，就说哎，不好意思。我朋友有事情找我要先走了这样，对对对，然后离开以后他还约我就是要吃晚，就是改天吃晚餐，我想说哇，这个我真的搞不清楚这个人在想什么这样，然后结束了以后马上打电话给我妈狂屌了一顿，然后就获得大概3个月的时间我不用再相亲这样。 这故事听起来很真啊，一定是真， 是真的， 一定是真 哈，很真吗？ 很真。 我觉得怎么会遇到有人就是劝我要抄经书，我一整个觉得太扯了。而且那个浑元大师也是，就是很有名、很有争议性的一位。 我知道啊， 对对对， 我知道浑圆霹雳手陈坤嘛。 不是， 哦、 这是什么金庸里面的分舵主是不是？ 金庸里面一个角色很坏、欸， 那个 《倚天屠龙记》里面很坏。 有线电视台100多台可以转一下，一看到就觉得他应该是吃荤的。 所以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真的嘛？对吧？ 好吧，是真的。 对呀、啊， 谢谢你五根肋骨。 嗯 ，OK OK， 好， 拜拜， 拜拜。 我们的命中率达到40%了， yes. 五中二。 你再说一次那个浑圆大师是？ 听广告啦。 浑圆霹雳手陈坤， 大家好，我是赖全义副教授。在户外或低风险场所短时间佩戴的医用口罩，能不能重复使用呢？用电锅无水加热，可以达到杀菌效果。铁金食药署进一步评估，不会影响口罩的过滤效率。将锅架及内锅依序放入电锅，再平放口罩，盖上锅盖，按下电锅开关，等约3分钟，该自动跳起，再静置5分钟就完成了。每个口罩最多重复杀菌3至5次，急需丢弃。再次提醒大家，医用口罩还是以一次性使用为原则。 有政府，请安心。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我是蓝轩，全球局势变化万千，选择 HP 让我自在应对远程作业，迎接各种挑战。 HP Elite Dragonfly 内建远端协作及降噪功能，消除杂音，并搭载 BNO 喇叭，让远端会议如临现场。 HP Elite Dragonfly 顶级商务翻转笔电，内建 Windows 10 专业版，搭配 OneDrive 给您更卓越的商务用云端。 Hello, my name is Ethan. I'm the first grade. I enjoy having class with my friends in brain maps. In the future, I dream to be a professional baseball player in MLB. Thank you. 我是 Ethan 妈妈，接触大脑地图8个月之后，发现他的发音、口语流利度、阅读故事的理解能力都大大提升。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彩华喝醋冰，小林40周年庆，多焦镜片只要2880，还有欧萨绿蓝光镜片，多焦送单焦。Kobayashi 小林眼镜，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是苏慧伦。 投降 间爆红的知名旅行箱，创下每20秒卖出一个，民众想买还要等上1-2个月。 听说他们家行李箱很耐用，轮子上还有弹簧cushion，好厉害耶！ 颜色好美，外形都好好看哦，好想买哦。 没错，这就是亚诺娜，亚诺娜，你的时光旅行箱 ，Arowana。 我是 Show 娄俊硕，这是收录在全新 EP Boarding 中的歌曲 Neverland。 我是潘怀宗，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田馥甄。 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美点啊？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内今天新增7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全部都是境外移入，目前累计329人染病，5人死亡，45人解除隔离。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公布新增的7名确诊病例，都是从美国和英国回台，北部4人，南部3人，年龄介于20岁到70岁，入境日3月19号到30号，发病日2月29号到3月27号。案325还有案329，2月6号到3月30号和另一个朋友到美国自助旅行。案325在3月23号嗅觉丧失，案329是在3月24号味觉和嗅觉丧失，有痰。两人返国由机场检疫人员采检通报，今天确诊，研判为国外旅游群聚感染。同行的朋友没有疑似症状，现在还在居家隔离。至于其他5名境外移入病例为独立个案，出国目的包含了就学、工作以及探亲。清明连假今天傍晚开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公布社交距离注意事项，除了应该保持室外1公尺、室内1.5公尺，如果无法保持这个距离就该戴上口罩之外，也将分阶段鼓励大众保持社交礼貌，或者是强制保持社交距离。除了医疗、执行公务以及卫生这些必要性活动之外，其余非必要的活动，特别娱乐活动，都在禁止之列。指挥官陈时中说明，第一阶段游行劝说，建议民众避免出席展览会、体育竞赛、演唱会，也该避免进入与卫生无关的娱乐性质场所。处于拥挤密闭场所必须佩戴口罩，无法有效维持 1.5 公尺社交距离的场所，业主应该停止营业。第二阶段强制处分，除了医疗、执行公务、卫生这些必要性活动，其余的非必要活动，特别娱乐活动，都在禁止之列。国内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每天增加，框列接触者也越来越多。指挥中心今天宣布，居家隔离与居家检疫者违反规定外出，只要违规一次就强制送安置隔离检疫，不能领取防疫补偿，还得支付费用。此外，只要有助防疫，也将依法发布确诊个案的资料，包括了年龄、性别、接触者类型，还有交通场合。原则上公开职衔，但是不会公开收治医院。指挥官陈时中说明了公开确诊者个资主要依据三大原则：第一，依《政府资讯公开法》第5条，政府资讯应依法主动公开或应人民申请提供；第二，依《传染病防治法》第7条，主管机关应实施各项调查及有效预防措施，防止传染病发生；传染病已经发生或流行时，应尽速控制，防止蔓延。 第三，涉及个人资料保护的时候，以传染病防治法第十条为原则，传染病或疑似传染病病人的姓名、病历还有病史不得泄露。为了鼓励业者设置安心防疫旅社，指挥中心今天宣布，今天开始到6月30号，只要有人入住，交通部都会提供每房每天补助旅宿业者1000块钱。指挥官陈时中说，接下来也会订定防疫旅馆设置管理因应指引，必须一人一室，单独卫浴设备，三餐送到门口，单独电梯。此外，考量部分人士可能无法生活自理，只要符合条件可以一人陪同。除此之外，希望客房不要有人探视。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了851点，跌幅4.5%，来到18065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65点，跌幅3.73%，1689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19点，273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8点，993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605点，跌幅2.56%，2299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59点，跌幅2.41%，2421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44点，指数9663点，成交金额1173亿。东北季风影响，今天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都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全新三花平口裤，耐洗耐穿再升级，五片式剪裁，舒适不卡裆，100%精梳棉，更吸汗更透气，用心设想，只为给你最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阿春部长。因应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发展，提醒各位劳工朋友注意自我健康管理，经常用肥皂洗手，有咳嗽要戴口罩，少去医院等人比较多的地方，也避免非必要的出国行程。受到疫情冲击影响工作的劳工朋友，劳动部已经启动稳定劳工就业纾困的措施，另外也可以暂缓缴纳劳保费用，相关的讯息请上劳动部网站查询，或是拨打1955专线询问。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Ladies and gentlemen， 百官网金榜题名。 中华邮政招考，开缺多起新高，内外勤仅考三科，年终4个月以上。 想要金饭碗，百官网邮政内外勤专班全新开课，辅考专家带你全方位准备。 公职国营权威 TKB 百官网公职。 驾驾！来金豪运玩皇家赛马 ，iPhone 11黄金礼券等你拿，立即下载金豪运娱乐城。驾驾！来金豪运玩皇家赛马 ，iPhone 11黄金礼券等你拿，立即下载金豪运娱乐城。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佑欣。 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like a museum walking up your steps. Try to fix you plus all your friends. Faucet turns to waterfalls on my head. Shit turns to glitter dancing it again. Monochrome kitchen, stay bitching, I'm home now. Smoked out, everyone coked out. Old table girl, why you going home now? Jeans like Springsteen, six figure rollout. Slide that in cream socks, did that detox. Enough of that, let's make a toast now. I try to play nice, nice don't work. I don't know what to propose now. Round in velour, say I seen space out. I was just thinking about the tour. Can't shade the allure, chain smoke cigarettes. See the rotten apple right to the core. Forbidden fruit in my hand, the bad is coming out. Things made way more sense than they make now. Forbidden fruit in my hand, the bad is coming now. Feel like we only speak 4 a.m. coming down. You say I never see what I done wrong. Out in the world, like where's the sun gone? Got a lot of demons up in that penthouse. Got a lot of zeros after them colons. The story goes on, blowing out all the clouds I can float on. Mesmerize as time goes on. Marble floor start dancing with ghosts on. Feel estranged, shake up, need a change. May switch all the pillows and sheets again. I treat your hips like the Ritz. Nightmares wondering will I ever sleep again. Please tell me how they gonna stop me now. Scheme on the French Riviera in the house. Cause my heart's like the Alps and I can't calm down. Forbidden fruit in my hand, the bad is coming now. Things made way more sense than they made now. Forbidden fruit in my hand, the bad is coming now. Feel like we only speak 4 a.m. coming down. Down, 来到了三点钟，愚人节下午的三点钟过后，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三点钟过后呢，在星期三的三点钟过后是我们的周三告解日，周三告解式的时间。但有鉴于今天是愚人节，告解式会不会有很多打电话进来来骗的， 或是他情节重大，他一年刚好就是这一天可以讲？ 哎， 因为太离谱了。 所以还是欢迎你打电话进来， 嗯， 告解与反省， 嗯， 或是最后你要说猜猜是真的还是假的，0223639955，0223639955。 喂， 你好 啊，我有罪。 哎呦，一开始就是上来就是告解的哦。 对， 请告解。 我啊，好朋友，我告诉他外遇的对象其实他有老公。 我好朋友， 对，我告诉他外遇的对象其实他有老公。 哦，就是你的好朋友其实有小三。 你去跟你好朋友外遇对象说，你知道吗？她有老公。 对。 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啊？看不下去。 对。 所以你觉得她外遇对象是一个好人，不该被蒙骗在鼓里？ 没有，还是只是单纯看不下去好朋友过这么爽？ 没有，就是她老公也是好人， 啊， 外遇对象也是好人， 啊， 就她最坏， 就你好朋友是坏人。 对，所以我忍不住 代替老天惩罚你。 就告诉他了， 然后嘞， 我心里对于我朋友充满了愧疚， 但他不知道是你讲的，是不是？ 对， 嗯， 那他们现在的关系还有持续吗？ 我就没有想要再问，因为我觉得自己太心虚了。 哦， 对， 那你跟那个外遇对象讲的时候，他回应你什么？ 他说他有猜到，但不知道原来是老公。 哦，她以为只是有男朋友。 对， 嗯，对 ，OK， 嗯， 谢谢你的了解， 嗯，好，拜拜， 拜拜。 从上个小时开始呢，留言板上面就有一位听众一直说要告解，我有罪。他说他前两个月在另外一个部门支援的时候，用断了他们工业用的一根针。嗯，那到现在呢，我都还不敢跟他们说，其实齁，另外一根针也被我用断了。 你把全用断？ 很抱歉啊，我很感谢他们这两个月的照顾，拜托拜托，一定要帮我传达，拜托。他已经留了可能不下十次了吧。 我感受到你的痛苦，如果你一直留。I'm an asshole. She think I'm a player. She keep running back though, only 'cause I pay her. Roxanne, Roxanne. All she wanna do is party all night. Met her at a party in the hills, yeah. 你有什么要告解的吗？零二二三六三九九五五，星期三的周三告解室。Hi, Hello, 你好，马克，玛丽好。 你有罪吗？ 有罪。 你的罪是？ 我用一天的时间把一部韩剧看完。 方便问是哪一部吗？ 梨泰院。 很多人说烂尾，所以可是很多人还是把它看完了嘛。 没错，结果早上开会打瞌睡被老板点名。 然后呢？ 然后就 你有说 我要买长江股票。 武力 IC。 对，所以我有罪。 好的， 谢谢你， 拜拜， 拜拜。 长嘎， 我明明就不吃辣，看他们吃那个辣豆腐锅都好想吃哦。 我觉得这就是韩剧厉害的地方，它的置入，对，它的置入有时候不仅仅是你看得出来的置入，有的是怎样那个什么哦，你说 Tiffany 啊，项链啊那些哦，你说你要，你有啊，你指着自己的锁骨怎样，很大，很大，很大。什么？什么？你知道九九第二季也在找那个红色宝石？ 好烦啊！谁知道？是会不会很多情侣啊、夫妻一起看《梨泰院》，然后看到那一条 Tiffany 项链，所有全世界的男性都心里一惊？他说：“该不会我转头看我的太太，看我的 眼神就叮，起啦起啦。” 那个笑脸好棒哦！ 其实 Tiffany 现在是真的还好， 就是他们就是那个形象嘛。 不是，我是说那个价钱哦。因为卡提亚看到以后转头跟我说，他用 Loewe 最新的包包。这你也知道？这我根本看不出来。 他竟然不知道项链是要包包？ 对，更贵。 很厉害，各位女性，你们学习到了吗？不要只看那个洞。 我自己有很多朋友，然后他们在国外的精品业，比如说什么施华洛世奇啊，然后Tiffany 也有啊，所以他们看韩剧跟我们看韩剧是不一样的， 角度不同。 对，他们是在看，就是他们有没有认真露出。 哦，其实都蛮有的吧，我觉得。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只有看到那个乙瑞女一在，反正在田里要逃跑的时候，在奔跑的时候， 所以绿呀， 她穿的是黑色高筒的 Converse， 我想说那双真不好跑。 I'm a bitch and I boss, I'ma shine like glass. I'm a bitch, I'm a boss. I'm a bitch and I boss, I'ma shine like glass. I'm a bitch, I'm a boss. I'm a bitch and I boss, I'ma shine like glass. I'm a bitch, I'm a boss. I'm a bitch and I boss, I'ma shine like glass. I'm a bitch, I'm a boss. I'm a bitch and I boss, I'ma shine like glass。 0223639955，周三告解是你要来告解吗？嗨，你好。 你好，马克，我要告解。 你有罪吗？ 我有罪。 你的罪是？ 我的罪是我昨天放了三个大臭屁，然后把我男朋友快要熏到往生了，所以我要来告解。 你笑着讲的方式， 听起来在卖弄情趣啊， 就是在放闪嘛。 就是不知道， 主题是愚人节吧？ 专门愚弄你。 对啊， 对，所以我要跟他就是告解。 那你没有当下马上跟他说对不起？ 有他，我就跟他讲说我要跟马克告解。 OK OK OK， 道歉，然后他接受。 好的， 好，谢谢， 再会喽， 再见， 拜拜。 你好，告解室。 喂，你好， 你有罪吗？ 有喂、欸、 你的罪是？ 哦，我先说我是 Kobe。 哦，你要讲名字啊。OK， 好。 然后我有罪是我昨天偷偷买了一片 Switch 的动物之神，然后没有让我老婆知道，我晚上要死了。 晚上要死定了，但是如果你不玩的话就不会知道嘛，对不对？ 买的就是要玩啊， 搞不好老婆不知道游戏片是要买的、 啊欸、你就跟他说下载就好了、 這個、对啊，免费试玩啊、 你就数位版下载的。 嗯， 他会看我账单。 哦，他会看账单是不是？ 对， 那至少你可以撑到账单寄来那一天。 而且因为这一片最近我买有因为涨价我买比较贵。 嗯， 对，因为大家最近都在玩。 嗯， 对。 哎、欸，我想知道，就是《动物之森》它的有趣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干你自己。 就是有人说交友啦，啊，我是觉得就是反正就是一个人无聊，就是很边缘的游戏，你可以自己去，比如说一个小岛，你要干嘛干嘛，你要干嘛随便你。啊，有人你也可以邀请朋友来你的岛上。 那如果我没有朋友呢？ 那就自己玩自己的。 那这不是跟已经红了十年的 Minecraft 一样吗？ 怎么模拟？ 可是那个 Minecraft 的画面没有那么的 精致。 这个的画面，我看有的玩家把它做成，比如说恐怖版， 哈， 哦，比如说它也可以做成运动版，他们有的玩家很厉害，会画画， 哈哈哈哈， 对， 好的，谢谢你。 然后我有个朋友说，因为最近听说主机缺货，大家都觉得说买不到，因为也玩不到。 对啊， 对啊。 好了，有车辆交会，再会， 谢谢，拜拜， 拜拜。 因为 Minecraft 也是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你可以建造一个自己的王国、一个世界啊。那为什么大家如果大家就是对动物之森这么的有兴趣的话，你在十年前应该就要很积极的投入 Minecraft 当 中啊。现在这个是新的啊，大家都在玩， 嗯， 大家都在玩， 嗯。So deep inside of you, see the colors of the sky slowly turn from black and white. A rising hope, bright as gold. And now there's nothing left to lose, so we're breaking all the rules. And they don't know what we know. Cause I can hear the thunder from 0223639955，告解的时间，你好。 马克玛丽好。 你有罪吗？ 告解。我有罪。 你的罪是？ 就是我刚刚跑出门，结果我没有帮我妈收到包裹。 哦，可是这个妈妈有事先提醒你说，妹妹啊，明天一定要收包裹哦。 她有跟我说要收包裹，但是我不知道邮差什么时候会来。 对啊，我怎么会知道？ 我早上没有等到邮差，所以我刚刚想说，出门一个小时应该 还好吧， 不会那么巧吧？结果就在我出门过半个小时之后，邮差就来。 那你怎么知道他来了？ 因为邮差有打电话给我妈，然后我妈再打电话给我，说邮差已经走了。 哈， 好吧，这个没有办法啦。 对呀、啊， 真的蛮难过的。 这有那么蛮难过的吗？你不要吧，真的不用哭吧。 就是星期一还要我妈还要自己去邮局拿。 怎样？你们家是在深山去邮局是要跋山涉水是不是？ 是没有吧？ 对啊。 嗯，好吧。 这个不要那么沮丧嘛。 就不过没拿到一个包裹而已。 两个。 两个。好的。 再会了。 好的，谢谢。 拜 拜。 留言板上面呢，开始说动森哦，会给你没有压力的任务。 什么叫没有压力的任务？ 对，什么叫没有压力的？就是很简单就可以达到了这样子。 我只知道大家都在钓鱼啦。 对啊， 就一直在钓鱼。 然后时间跟现实世界一样，还有超赞的博物馆。 超赞的博物馆。 也就是说呢，它是一个幻想岛屿，然后你可以建造所有事情，但这些建造呢，不会让你流汗，不会浪费你的脑力，不会让你就是很累。 也是要浪费脑力吧，因为你家里的摆设，你的岛要怎么盖，你要怎么放。 但是那个真正的脑力，不像是你真的要建一个桥，你要去算它那个什么多少能不能支撑， oh. 或者你要建一个房子，你要看它会不会倒的那种脑力，你只是想想摆设，简简单单的。嗯，所以简单来说，这就是一个，就是梦幻岛嘛，你不用付出什么东西，而买东西。嗯，那个成本就是不用真的付出你的钱，嗯哼，然后时间又跟现实世界一样，嗯哼，给你一种自以为打造出一个很厉害的世界的错觉。0223639955，嗨， 你好， 你好， 你是 我是绿茶，我有罪。 哦，对不起，我不应该问你是谁的，你的罪是 其实我有一位交往很久很久八年的女朋友，哦。那今年本来要就是已经差不多要论及婚嫁，那我想说今天告诫一下，就是这八年间其实我有变心过。嗯嗯，对， 但他不知道。 但他不知道。嗯嗯，对。 哦，所以这 对，可是我想透过这个节目想说，我想告诫说还好我撑过去。嗯，就是因为他真的对我很好，嗯，那我不该辜负他，嗯嗯嗯，对。 那你说你们今年要结婚是不是？ 对，今年年底那边要结婚。 哦，年底要结婚，好的， 对， 祝福你们一切顺利， 谢谢， 拜拜， 拜拜，拜拜， 拜拜。我还以为最后会说这个故事你们猜是真的还是假的。 哦，他最后这个哎、欸，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欸、怎么不问我？哦，过喽。 那你觉得真的假的？ 我一开始听到他在讲我个交往八年女友的时候，为什么就觉得假的？ 为什么？ 就是很一个故事的开始的感觉。 从前，从前， 对对 对, 對， 很久很久以前。 这半年我变心过，这样。 这八年我变，曾经变心过。 他刚刚不是说这半年吗？ 这八年间我曾经变心过。哦。0223639955，嗨嗨，你好。 哎、欸，马克玛丽。 有，你是 谁？ 哦，不。你 阿力， 你有罪吗？ 我家有猎人完结篇哦。 什么意思？ 没有，这是一个梗。 他说之前有个梗是，就是富坚他怎么娶到五内侄子的， 哦、 跟他说我家有猎人完结篇，你要来看吗？ 顺便告解一下好了。 你的告解，请告解。 我的告解是，我因为想要在清明年假在家里打电动，跟我爸说。因为武汉肺炎，我觉得会需要危险哦，我留在台北好了。 嗯，其实是想要在家打电动。 对， 老家在哪？ 花莲。 哦，其实清明年假大家都是往那边跑、欸， 哎，嗯，对啊，所以是很危险。我讲的有道理吧？ 哎呦， 哎呦， 看来是不觉得有罪呢。 好的，谢谢。 还是有点内疚啦。嗯， 拜拜。 好，谢谢，拜拜， 拜拜。休息一下，听 广告啦。大家好，我们是911 满贯大亨，信任公平，开奖最透明。 埃及验货时机重现，连线拼全盘大奖疯狂开， 超多大奖，宾士 BMW 让你带回家， 立即下载满贯大亨。 寻找一个让孩子喜欢的学习场域，是每个家长的期望。 在康桥幼儿园，我们让孩子沉浸于欢乐，专注于学习，储备面对未来世界的能力。 康桥国际学校幼儿园109学年度现正招生中， 上网搜寻康桥国际学校幼儿园。 关上门，打开你的专属世界，成为自己的皇后。王佑馨最新专辑第二波主打《夜皇后》，华纳发行。 每个人都需要声音的陪伴。好物市集新上架山境莫扎特原木蓝牙音箱收音机，胡桃木音箱，原木手感，金属质感，复刻工艺，经典制作，低频优化设计 ，FM 调频，蓝牙 4.1 无线播放音乐，好物市集经典贩售，山境莫扎特原木蓝牙音箱收音机2500元，02-2362-1968。如果莫扎特在世，应该也会喜欢。 我是秀楼俊硕。 Conan Gray 这首歌 Maniac 3:32，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00-4:00，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星期三，星期三下午3:00是你的告解时间，02-2363-9955，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埋藏在心里面的秘密，对不起谁呢？想要来告解一下，欢迎你。Hello， 你好。 Hi， Hello， 马克、玛丽，午安。 你有罪吗？ 我有罪， 你的罪是，请说。 结婚前还跑去酒店玩。 嗯。哦，结束了。 句号， 一句话的告解。 哎，告解完了，对，老婆还不知道。 Okay. 哦，那结婚后呢？ 那当然没再去过啦，我只去过那么一次而已。 嗯，那 去过一次， 那还好吧？ 就对啊，生平第一次去。 哦，那在酒店里面发生什么事呢？ 哦，那可精彩了！ 哎呦， 第一次去就可以很精彩哦？ 有多精彩？ 没有啦，因为我算还蛮单纯的，就跟我想象的有点 你说这个世界原来如此的五花十色、五光十色？ 对啊，对啊，就五光十色啊，然后醉怎么讲？醉生梦死啊！ 哈， 对。他是朋友找我去的啊，不是我主动要去的。 那你有进去以后，然后又出来，然后去旁边的 ATM 提钱，然后再进去再 回去？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朋友买单。 所以你知道那一天买了多少单吗？ 哦，我目测有目测一下，那好像是付现金。我再目测一下，那偷偷看一下那一叠。 嗯， 哇塞， 大 感觉大概应该有五六万吧。 哇！ 哦，看来是 去的算还蛮高，去的算还蛮高级的那一种。 哦，你去的是高级的那种哦， 这还蛮高级的，对。那在台中还蛮有名的啊，应该可能大家都会知道是那间，对。 OK， 好的， 对，好，谢谢， 再会了， 拜拜， 拜拜，拜拜。 02-3639955，嗨，你好， 嗨，你好， 你有罪吗？ 我有罪， 你的罪是？ 就是我应该要在家 work from home 的，但是我现在在出去玩的路上。 这不太好吧？这个被公司发现，你是会直接被革职的、欸。 因为我电脑带着，我保持上线模式。 他不会要看你， 不会知道你 视讯吗？ 不会知道你的定位在哪里就对了。 不会，没有那么厉害。 哎呦， 对 啊，我突然要视讯会议怎么办？ 不会，我们都会事先约好，不会突然要视讯，顶多突然通电话。 我想知道你要去哪里玩。 我要去宜兰礁溪。 然后呢，这是一个两天一夜的行程还是单天行程？ 就是两天一夜啊，因为我就觉得好像明天会塞车，所以想说那今天就出去玩吧。 所以就今天明天两天你都翘班就对了。 哎、欸，明天 放假， 明天已经放假了。 嗯 ，OK。 我只是提前一点点出发而已。 对啊，一点点而已，没错，马蒂说的对。 你说提前，比如说你六点下班，你提前三个小时出发，这样子。 其实我在两点就出发了， 提前四个小时出发， 有点塞车，有点塞车。 所以现在还在塞车。 对啊，好怪哦，学生在塞车， 好怪哦。 这不是很怪，是因为每个人跟你想的都一样呢。 不会每个人都带一台电脑在车上吧？ 很有可能、哦。 对啊。 这很糟糕。 英雄所见略同啦。 Yeah。 大家好好上班好吗？可以吗？ 再见， 拜拜， 拜拜。 就你最没资格，而且 work from home， 然后出去之前不是就有这个吗？就是 work 也是啊，就是公司叫你不要拍拍照，然后你出国去玩，然后你就得了， 太出国， 然后你就得了冠状肺炎啊，对啊，那就很麻烦啊。这个一定是革职处理的啦。 嗯， 02-3639955。嗨，你好。 喂，你好。 你是不能说 你 是。你 有罪吗？ 你有罪吗？ 我有罪，我有罪。 你的罪是？ 我的罪，我有两件事，可以告解两件事吗？ 好啊。 我先分享一下刚刚那个，如果刚刚那个听众如果要被视讯的时候，现在有软体可以背板可以用 key 的， 这 就不会发现。 你说绿幕啊？ 为什么要浪费那么多精力做这个啊？ 我觉得人就是会这样哎、欸，就是。做这些偷鸡摸狗的事情的时候，反而更来劲，更带劲。 对，这是人性嘛，难免。 嗯， 对啊，我要哦，对，我有罪，我要告解，就是我那天就是想到这件事，我觉得我一定要在这个节目上讲出来，因为这个就是我觉得当事人应该已经忘记了，但是我弟应该不会原谅我。 嗯嗯嗯， 对，就是小时候我看卡通啊，就是都会。跑跑跑，一个就是跑跑跑，然后后面的人在追你的时候，就会把门甩起来，然后关起来，然后后面追的人就会撞到门，或者是停下来。 对 对对，然后我就做了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这样甩你弟门， 结果我弟就是怎么哎，就是跑啊跑，门甩起来之后，他竟然没跟卡通演的一样，就是停下来，他就直接 冲过去， 没有撞过去，就是从正面门的 力的那一面撞下去，哦，然后就是 鼻梁断了， 没断了，但是大爆血，对对，但是就知道卡通跟现实不太一样，对， 好痛哦。 国小的时候，然后我弟也差不多国小的时候，所以就是年轻不懂事。 那你没有长大以后没有问他这件事哦？你没问他记不记得？ 我有问过他，但是他就是你知道以前国小的课文就是你想他好像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吧，他把他小朋友把他弟弟的风筝给撕烂了， 好， 然后等他长大他就跟他弟弟告解， 好， 对，然后他弟弟就忘记这件事，结果那个作家非常难过，因为他得不到原谅 哦。 对，我当下看到那个课文我就觉得说我弟应该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还是不要跟他告解。 你根本没试过，你在那边讲，那边讲那么长， 就是有阴影嘛，就是都会有这种阴影。不过我对我弟就是有越来越好，就是愧疚补偿他。对， 有多好？我听听。 就是在他有需要的时候给他一个帮忙。对，对，像他上次找不到他的生活方向，我还特别去。假装我们公司有一个问卷调查，就是因为我觉得会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自尊心，我就说我们公司有一个问卷调查，就是要调查说，人生的方向到底要怎么样去了解？对，然后我就自己用 Word 做了一张假表单，然后请他， 是个好哥哥来着， 请他帮我填完，然后填完之后才用我们公司的信封包一包钱给他说，这个谢谢你参加我们公司的问卷，这样。 天哪，好有心哦！ 真的，这个很有心哎。 对，但是我还是希望他能够找到他的方向。 所以现在还没找到就对了。 最近的事情而已。 嗯。 对。 他现在几岁？ 现在28。 OK。 对，就是因为工作，他就是换来换去啊，所以其实还蛮担心他的。 嗯。 希望不要像以前小时候这样横冲直撞。 好， 有哥哥罩着他，我想 OK 的。 嗯， 谢谢，感谢今天教母既然在，我真的是感到非常荣幸。 以后都会在，以后也没意外的话， 啊、真的假的？被换掉了？ 什么被换掉？没有啊，那个节目录影的那个节目停止了。 哦，了解， 不用担心，教母能力这么坚强，怎么会被换掉？她可是我们的广播女神， 谢谢， 没错，换掉是你家的损失， 没错。 哥哥，拜拜， 好，拜拜，谢谢。Just want somebody to die for. I just want somebody to die for. To die for. I just want somebody to die for. Does that scare you? I don't want to be alone. Pink lemonade sipping on the side. Couples holding hands on the road. ,023639955, 我们的告解是今天的最后一位告解人。你好。 你好。 你有罪吗？ 我也是要告解。 请说。 因为我常常对我男朋友他很没有安全感，我都会跟他乱吵，都会拿前女友的事来吵。对，然后已经吵到他有一次我们两个都没什么睡觉，身体都不太就有出状况，可是最近我又找到了一些前女友的照片， 所以你要继续 跟 他 吵。对， 可是你自己知道这样不好，你还是忍不住就对了。 忍不住，我很想要把最后这一批照片做结局。 可是如果你又找到东西怎么办？这个永无止境啊。 然后因为他的三 C 东西太多，他有时候只清了某一台机器，其他机器没有清。那他好像也 真的就是摆着忘记了这件事，因为那些东西确实都是在我们认识前一两年的事。对， 那你要他清是什么？要把它全部删掉是不是？ 我就很想问完之后是看他要删还是我要删，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很想要一直跟他找麻烦这件事。 其实就是想找他麻烦。 对， 我 你是看他的脸就不爽是不是？ 为什么要删掉 啊？他前女友都太美了，我很困扰。 看到美照就不爽。 嗯，他不同的女朋友都是不同的美，也有完美型的，这让我很在意。 好，那删掉你就不会在意了吗？ 或许吧，已经删掉一些了。 他自己也不确定。 好难过、哦、 对，一直在找他麻烦。 对啊，你自己都知道。 嗯， 好的，谢谢你的告诫。 嗯， 谢谢你的， 拜拜 拜 拜。 You're breaking me,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You're breaking me,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I'm just right here dancing around to the rhythm that you play when you're breaking my heart. You know that I can't get you out of the system. Yeah, right from the start, you play with my heart, and I'll be singing la la la la. 秀楼俊硕，这是收录在全新 EP《玻璃》中的歌曲《Neverland》。凌晨电信面板 I got me a pinch 三文人子上课我在云南大菊花还是下面幻想自己鲨鱼大恋爱计划大学我在计划上子弹但是万人在看那是我才 21 高中毕业就懂得承担风险赌上一切但我会赢在终点要是几点他们说了好多遍 But I already got the money I need the gold chain Oh shit 你说的容易还没有红利说我在梦里So please don't be 把钱烧想得过且过换你做也没这结果、我早就背进你当笑话笑话你开着车上是想封闭先让你抱着一切搞笑我送你到你背过山来的兄弟、飞机走起起落架到 Neverland Mama told me you can be the Peter Pan 翱翔天际肯定会比走得远你在电信面板 I got bigger plans 飞机走起起落架到 Neverland Mama told me you can be the Peter Pan翱翔天际肯定会比走得远你在电信面板 I got bigger plans You're on left once 做你不敢做的对我肆无忌惮我是新一代上阵我靠谁没机会交的税是你月收入的好几倍 The nominee 世界休息过去就让他过去把他手机抽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Toyota 关心您的健康防疫记得勤洗手戴口罩本月买 Toyota 指定车款就送价值17800的大金除菌空气清净机有效过滤病菌 Toyota 给你干净好空气太旧换新最后倒数中快上 Toyota 官网 口罩戴了没酒精戴了没 OPC 戴了没美食化学制药葡萄多酚活力 OPC 高科技等渗透粉末配方快快吸收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提升免疫力为你的健康双重防护 葡萄多酚活力 OPC 防疫组合价一盒1200三盒3000快拨0800-025-1880800-025-188 一包在手健康有保障美食化学制药关心您 浓浓中腰女内裤唯一一体成型设计棉质素材 7-11 贩售中 NONNO 浓浓 Hello 我是傅建颖 一半太阳一半月光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生长就爱电影 UFO 来来来， 大家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 了解印度神话，我们现在还在印度的这个神毗湿奴的化身。那其实呢，在讲这个印度神话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先讲了两部的叙事诗，包括了《罗摩衍那》还有《摩诃婆罗多》。而毗湿奴这个神呢，在这两部叙事诗当中也都有化身。 嗯， 其中呢，在叙事诗《罗摩衍那》里面，他就是主角，他就是罗摩王子。那这个罗摩衍那的故事已经讲过了，就他就是这个王子是大家认为非常伟大的人物，可是他继承王位前呢被流放了，然后呢跟妻子弟弟住在森林里面，那接着下来呢妻子又被掳走了，最后他为了要夺回被魔王抢走的妻子，然后呢就在猿族的这些哈努曼等人的帮助下顺利的救回了妻子。你还记得这个故事最后的结果吗？ 不记得了，是不是大家都死光了？ 不是不是不是，大家都死光是下一个 哦。 就是呢，就妻子救回来以后，他就会一直怀疑妻子的贞洁啊。 那个妻子就很可怜啊，我记得。 对对对对，这是罗摩衍那的故事。那毗湿奴呢，他在里面就是主角。另外呢，毗湿奴在这个《摩诃婆罗多》的叙事诗里面呢，他扮演的是英雄黑天。黑天呢是一个副天王之子，但是呢他的舅舅却想要杀了他，所以呢他就被当成牧牛人养大。他生来就有神秘的力量，打倒了很多他舅舅派来的刺客，之后成长为一位好青年，然后就成为了这个国家的王。在《摩诃婆罗多》当中呢，他是以这个王的好朋友身份登场，也在最后的大战当中呢，当其中的一位王子的车夫身份参战，然后就是黑天。接着下来呢的这一个化身，我想可能听众朋友们会更加的觉得有意思，有意思，因为这个化身就是佛陀。 哈， 曾经众神在跟魔神交战当中，神输给了魔神们，为了要从魔神手上拯救这些烦恼的众神，毗湿奴就化身为净饭王之子。净饭王，净是干净的净，饭是吃饭的饭，净饭王听起来像要饭。净饭王之子降生，王子呢并不尊重神圣的吠陀经典，然后王子是一个异教徒，王子广为宣传邪恶的教义佛教，然后呢他领导的魔神们就成了佛教徒，舍弃了吠陀教。那因为呢这些人不执行吠陀的仪式，也不信神，因此失去了力量，而终究成为应该下地狱的人，然后这个世界就会走向尽头。那当然呢，他这个化身其实就是因为印度教它有很多各式各样不一样宗教的杂糅在一起， 嗯， 所以当然每一个教又会觉得我自己才是正点，我自己才是厉害的，然后就把那个不信的就把它打成异教徒， 嗯， 对吧，啊？所以现在可能已经在世界上的那个传播度可能已经反过来，佛教可能是比较你知道更多人，对啊，更多人在信奉的信仰。今天讲最后一个化身吧，毗湿奴的化身叫做迦尔吉 Kalki， 是一个创造新世界骑着白马前来的神明。在世界的终点斗争的时候的末期，每个人都不再唱诵吠陀了，也不再举办献给众神的祭典了。当地的原住民呢都四处的流窜，而吠陀中制定神圣身份的制度也崩坏了，整个世界就是一片混乱了。伪装成王的外国人开始吃人，到处都是非正统宗教的假宗教。在这个道德沦丧不受控制的世界，毗湿奴转身为迦尔吉，他会成为理想的王，他会打倒蛮族人，消灭恶，消灭不道德，消灭非法，创造一个新世界。现今正要进入争斗的时候，也就是迦尔吉引领的世界在未来，现在还没有发生。迦尔吉通常被描绘成身骑白马，手上持剑，拿着白马头的一个样子。 哇，今天这个真的很困耶。 飞过脆弱的领口，害怕的摸索，我不想再保留最后对你冷漠，我也难受，降落在错的领口， 这边呢也有解释一下，刚刚说什么什么毗湿奴的第九个化身居然是佛陀，佛陀居然是印度教主神毗湿奴的化身，这个太令人费解了吧。 嗯， 但这可能就是因为婆罗门为了要纳入很受欢迎的佛教所用的苦肉计。 嗯， 那关于这个第九个化身其实有众多众多的说法。3:53，今天来到了最后，跟你说声再见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祝你有一个 开心的愚人节， 还有即将到来的愉快的连假。想好好在家怎么样自娱娱人了吗？ 煮饭喽。 哦，你要 overcook 啦， 有机会的话啦。 寂寞飞过脆弱的领口，害怕的摸索，我不想再保留最后对你冷漠，我也难受，降落在错的领口，至少曾经爱过，没有结果，会不会是最好的是最好的，最后我们不再闪躲。 2020最强回归，流行天后 Lady Gaga。 流行尖端，百变时尚女王，暌违四年全新单曲，网络疯传秒冲60国排行冠军，全新大碟即将问世，请听环球流行天后 Lady Gaga Stupid Love。